些飞腾，如果没有你护生生，我便是心生狗肉死魂灵，心是走 我不怕，宝凤啊，我要感激你，是你让我走出了黑暗阴影，是你复活了我死去的心，我要把你的美好纯净注入我本切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嘿，给你 活宝。我会娶你。 嫔，可你还说要出远门。 我想到上海去。 到上海去？ 好，父亲在上海开一家钱庄，我想去经营钱庄。 嫔，我跟你一道去，你用得着我？ 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 为什么？ 我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，让父亲高兴，然后再回来接你，我们一块生活。 嫔，我会好好伺候你。 凤啊， 我要

难鬼要走了，留下那个女鬼也就再也闹不起鬼了。 对，我是该走了，走定了。 不，求求你明天别走，平儿，明天别走。 我喜欢上一个人了。 哦，谁呀？ 妈，他是世界上最最最让我满意的女孩子。 天赐她，天赐她火花，火花纯净，水学好文好上进，家贫人品质不贫，家贫人品质不贫，质不贫。 他像一阵雷，听起来远远的，又像一阵雨落下来静静的，他就是，四父。 老爷叫我给太太送药来， 这苦药这些年我喝够了。 妈，父亲是为你好。 为我好？平儿。 好，父亲当然是为了母亲好。父亲， 父亲，父亲，你们总是挺父亲的。四凤， 太太， 把忧倒掉。 哎，妈，哎，大姑，母亲， 快去。 凡姨， 父亲， 很好。你们都听我的话来看母亲了。作为一个当家的女主人，应该时刻懂得行为规范，呵护礼仪。我希望我的家庭是最有秩序的府邸，我的后代是最有教养的子弟。 是，父亲。 老爷， 哈哈，凡姨啊，

我宽恕你们呐、啊，平儿过来。从今后不许多拜 父亲， 还有什么事吗？ 父亲，我有一个请求。 说吧。 父亲在上海的钱庄缺少人手。 是啊。 我想到那里去。 怎么，你要去？ 去干犯四爷。 你要去也好。 不，仆员，雷雨就要来了。 把窗户关上。 真人 愿重走走人生当有为，爱情嫁到门邪不避讳，邪不避讳。 钱的样子， 母亲，你有什么吩咐？ 这活宝绣得正好， 那是四凤绣的， 我也曾绣得一手好活宝。 是是是，你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 等等，你把它还给我。 我们最后悔的事情， 我不后悔。就在这客厅，你对我说，难道你忘了？ 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了。 你说，为了我，你不怕犯人伦大罪？ 你这个下

的是弟弟名人是周汤，不与我心中乱世忙。哎呀弟弟呀弟弟，你得饶人之天饶人，就比姑姑将他真话别为他擦肩，他虽是本人像下人，为娘救人到庙内，我听他进屋本定，分明是一下他的再看他本面红人，不合气浑身不准半点鬼，举止应动多笨呀，难把他的真相给，谁信他是个中天好，谁信他为娘娶成来，分明是那家一书生，扮作乡民到庙内。弟弟呀弟弟，你虽做名人， 不管他大

是出身托儿不怕苦，他真是将将必算送军情，今日领悟要把儿教训，不管不教真成真。 这般到了，你不是，下次再玩过。 同台的杨宗保，我不是破天门的末日鬼影，是凡尘转到了东，我们老夫老妻要平马迎到了东，你们努力杀贼争功名，为是强强一个，你们为是奸奸当人，怒翁弓马吊弓马，岂不苦少爷好把心，听我令贼我有伤，不听令听战不用情，逃跑三人 听众朋友，吕瑞英演唱的越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